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芬，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今天想跟大家继续讨论如何疗愈亲子关系。除了我上几次讲的，很多父母是基于想要为自己的小我加分，同时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所以加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压力在孩子身上。另外还有一种父母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在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受到公公婆婆父母的压力，会宠让孩子。我就看到很多父母跟孩子说话都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生怕一句话就得罪了孩子或是惹怒了孩子。尤其是在孩子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父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对孩子并不好。因为孩子要学会孝顺父母，尊敬父母，对父母有一份感恩之情，你的这种做法让孩子把你视为理所当然，可能就会让孩子无法养成一颗感恩的心，内在就有一份霸道和理所当然，这是你可以送给孩子最差的礼物。在所有的关系里面，想要正本清源地去解决问题，归根究底，这个问题永远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没有底气的妈妈，她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被孩子的霸气、淘气而驾临。面对公公婆婆，面对老公也是同样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底气的话，你总是在看着别人的脸色。那这可能跟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背景有关。也许我们的父母就是非常高压的人，他们会用父母的权势来压制我们。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地听从他们的想法和指挥。长大了以后，我们还是生活在这种阴影下面，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即使面对那么小的孩子，我们也会觉得理亏。第一步就是要先看到这种情形，在孩子面前，你挺不起腰杆来，你没有办法摆出一个做母亲的尊严来。如果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步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修正它，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底气、有内力的人呢？在我所有的书跟所有的演讲，还有公号的分享当中，我一再的都跟大家说到了去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做好自己，不要害怕别人来侵犯你的界限。当别人来侵犯你界限的时候，就轻轻的、温柔的把它推回去。比方说，我都这么大了，我住在父母的楼上，我常常会去他们家吃饭，有时候晚上出去回来晚了，我就不会回去，我打个电话给他们说今天不回来吃饭了，你们吃了就休息吧。我爸爸就会说，你吃完饭回家坐坐吧。如果我不累，我有时间我就回去，可是如果我跟朋友吃饭晚了，我累了，我就会说我不回去坐了。我父亲会说，那你要打电话给我，你要回来我才能够睡觉，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过了。你睡觉是你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等我回家打一个电话给你你才睡觉呢？如果我今天会玩得很晚，十一二点才回家，那你是不是也要来限制我的行动呢？于是我就跟他说，我不会打电话给你，你自己好好先睡吧，不用等我了。这就是一个例子，怎么样回到自己的中心，不要受到对方要求的影响而扰乱你自己的行为。如果是以前，我可能就会用很不耐烦的口气跟他说话，而现在我就可以完全回到中心跟他说，你不用等我，我也不会打电话，你就睡吧。其实对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什么话好好说，我是归于中心的跟你说话。对孩子也是一样，其实孩子是最敏感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归于中心跟他沟通的话，他完全知道你的理亏和心虚，他就会不断地来挑战你的界限，甚至挑战做父母的权威。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修炼自己，你要知道对孩子软弱让步并不是最好的礼物，对孩子的人格性格各方面来说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跟亲人亲子的互动之间维持一颗清明的头脑以及归于中心的能力呢？亲爱的，最终我们还是需要能够安静下来，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当你能够安静下来，不受脑袋里思想控制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退回到所有情绪、思考、想法这些活动之后，始终在那里维持观察姿态，做一个观察者的那个地位。就像我们做梦，我们会知道自己在做梦，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一个清楚的觉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可是平常我们被自己的行为、情绪、想法干扰，没有办法时时维持那个观察者的灵在，所以静心静坐的习惯就非常的重要。今天就请大家在静坐的音乐声中好好的陪伴自己，找到那个归于中心、观察自己一切言行的观察者的感受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